朝鲜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朝鲜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一篇评论，题目是垃圾政府的属性。下面播送这篇评论摘要。不久前，有一个在这里工作的南朝鲜委外交官对这里的一个未成年女性进行了性骚扰，而反映这事实的动画通过网络公开于世。就此，南朝鲜傀儡集团发表声明表示道歉，处以惩罚等掀起了骚动。雪上加霜，又有一个于八月初在中东工作的当地大使以对女职工进行性骚扰的嫌疑受到惩罚的事实遭曝光，结果傀儡集团在世界各地大丢面子，不敢出门。前所未有的权力层各种特大型营私舞弊事件接连曝光，还有种种性丑闻行为蔓延到社会，甚至在委外交官当中也发生性丑闻，臊得令人无地自容。这就如实地暴露出天下头号的腐败政府、垃圾政府、朴槿惠政府的属性。朴槿惠早在20岁出头就和一个比自己大40岁的臭老头崔泰民拉上暧昧关系，因而被称为色目狼。在朴槿惠所执政的伪政府里，迄今曝光的性丑闻事件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南朝鲜全境变成一个以青瓦台色目狼为头目的巨大的私场场所，必轮的巢穴。这是青瓦台及其手下走狗竞相从事性丑闻犯罪行为。在朴槿惠掌权期间，伪军内部的性犯罪事件竟增加 66%， 这也是军部歹徒效仿色鬼朴槿惠逆贼肮脏行为的结果。令人耻笑的是，南朝鲜傀儡集团以种种丑闻和性骚扰行为引起世人的惊愕，却出访外国，妄图丑化享有尊严的我国形象。有句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同样，如果有谁同这样一个腐败透顶的碧轮团伙南朝鲜傀儡集团打交道，谁所能得到的就只有一个羞耻和污名。各位听众，刚才播送的是朝鲜中央通讯社发表的评论摘要，题目是垃圾政府的属性。